样的要求算不算太 李宗盛出道已经30多年了，而创作呢更是了不得，写了300多首歌，而且首首呢都可以说是直指人心。就像张艾嘉曾经说的一句话说，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首李宗盛。而且很神奇的是，他其实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的音乐训练，却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，应该也算是非常有天赋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，同样是他的创作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 吹落，没 走钢索的人不害怕牺牲，只求你一句爱我。往前是解脱，后退是自由，我应不应该回头？风吹痛我双眼，我看不清楚。我被哄不了，躲在我心里你的哭。 这是来自林宥嘉的翻唱，《走钢索的人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，甚至是超越了原唱的影响力，也带给这首歌更加迷幻的色彩。而接下来呢，同样带你听到一首翻唱歌曲，这是来自方炯斌，他的声线也很特别，很有辨识度。这首歌他的翻唱叫做《棋子》。 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。我没有坚强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，想逃离你不下

首歌和以前喜欢的黄小琥呢是不一样的感觉，不再有那么的坚定，但是呢却多了几分淡定和慵懒的感觉，也让黄小琥女人味更加重了一些。接着来分享一下玲珑璇很特别的声音带来男朋友。 让我为你解忧，解开你内心沉着深深的愁，恨慢慢收也快快走，不忍心看你在为谁停留。让我为你解忧，但愿我的真心对你有些用，拉开门在你需要的时候。站在你家尽口，静静地在等候，陪伴着我是你家门紧扣。想一想你的时候多温柔，看一看门外的我舍不得走。我知道没有理由再做你的男朋友，只希望你能接受这一个朋友。让我为你解忧，解开你内心藏着深深的愁，恨慢慢收也快快走，不忍心看你在为谁停留。让我为你解忧，但愿我的真心对你有些用，打开门在你需要的时候。

说你世上最善良，我不知不觉已和花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，你说我世上最坚强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。 崔健和林志炫的《花房姑娘》呢，明显不是一个版本，也明显不在一个时代上。这是收录在林志炫《擦身而过》专辑当中的曲目，叫做《花房姑娘》。每天刷微博上论坛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看到很多关于爱的箴言，还有很多跟爱情跟情感有关的段子，但是我从来都不会很认真的去看，因为每一个人的感情路线呢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并不能够拿那些东西来作为自己的教条，我觉得反而会有一些误导的作用。这首《爱的箴言》是罗大佑的创作，而今天呢，要带你听到不一样的翻唱版本，来自黑豹。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，我将青春付给了你，将岁月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天付给了你，将冬天留给我自己。也是你，